新鲜是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若不爱了，如何定掉曾相爱过的脸孔？恰好的距离，适当的保留，释放未来各自的梦。若不爱了，如何收拾好曾重叠过的时空？与其不舍过家人而止，不如练习从来的自由，练习不爱了。忽然可以转弯了，于是不同的风景终于上演了，所以微笑的挥手，平行线是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若不爱了，

断翅的蝴蝶飞，爱命的像落叶，我旋转在空中，你的爱已不在，断翅的蝴蝶飞，爱命的像落叶，我旋转在空中，谁的爱已不在，

闪烁，像眼神点燃了爱的火，想得到偏又怕失去，那份爱深深埋在心窝，爱是不变的星辰，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，尝一阵那份情那份爱，昨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， 是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，房天下买房阳光透明真实专业，佣金只收1%，

会觉得渴，鱼飞鱼会更寂寞，时间都擦身而过，无可奈何，从头来过又能如何，相爱过相杀过，貌似无情却是有情，笑蹉跎泪还温热，人还未醒马蹄动，梦无尽，看背影幻化出怎样的风景，要记得你的意义，秋风萧瑟雨迷离，一转眼无痕迹不归期，刀光 什么竟然忘记你离开那天是星期几，是否穿着我送你的毛衣，忍不住不为你着迷，忍不住不说什么。